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2017年内的第二次下调，90号汽油和92号汽油每升下调0.06元，95号汽油每升下调0.07元，0号柴油每升下调0.07元。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，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节省约3元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表示，北京地区16号及以后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低于5摄氏度的可能性很小，符合按时停暖的气象条件。北京市确定不延长采暖季时间，2016年至2017年采暖季将于2017年3月15号24点正式结束。现在很多诞生于80年代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进入老年。日前有专家建议，国家为独生子女的公民设立带薪年假，让独生子女的孩子们能有时间照顾日渐衰老和多病的父母。天气回暖，本周颐和园西堤的山桃花提前进入了出花期，上百株山桃次第绽放，与两岸夹道的柳树将西堤装扮得春意盎然。据颐和园方面介绍，本周山桃花刚刚进入出花期，而其盛花期为一周左右，预计花期将持续到下周，想赏桃花的市民要趁早了。 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我一生记心中，在急风扑面而来，迷失中找到你，我的心不需惊怕，有你伴我身边。时光总飞逝，未能停留，容许多给你爱，以歌声感激至深好友，我愿为你高歌。最未曾遗忘，人海中得到你，如天边中的海角，与你快乐地在高歌。风吹雨打过程，成我一生的锻炼，不懂哭泣冲刺，有欢呼有歌声，让心窝炽热未来，人生中总有爱，以双手驱走黑暗，有愿望有星光。容许多给你爱，以歌声感激至深好 人海中得到你、 yeah. 如天边中的海角与你快乐地再高歌 孔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民无信不立，言必诚信，行必忠正。诚信是做人之根本，是立业之根基，诚信也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三幺五的这一天，让人们更多的关注了企业诚信问题。 FM 九六九从去年的3月15号至今，一直在开展天天三幺五我倡议你承诺的企业诚信宣言活动。6月27号将在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举行落地活动的开幕式，我们也期待践行诚信精神的企业能够加入。 Hey, Dad!

在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，诚信在文化和艺术教育领域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。树立文化诚信品牌，表彰诚信个人，传承和弘扬诚信文化已经成为了时代的呼声。似乎诚信在这一天显得特别重要，诚信或许会让我们吃亏，善良或许会让我们暂时性的受伤，但是坦坦荡荡站得直直的才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。时代在呼唤诚信，消费者也需要诚信。 的光阴，手里的那一张戒指，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在这里，我是天空。

谁约我在三四点一个人去逛台北的街，还给我一个画面，会有人从背后轻拍我的肩，那个人是你吗？多么不确定啊， 质量是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命线，一旦触碰质量的道德底线，企业将失去消费者的信任，并最终被市场洗牌出局。工匠精神之所以被全社会津津乐道，并不是让每个人都变成工匠大师，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抱着一个信仰，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，不断雕琢，不断改善，执着的坚持和追求，严谨且一丝不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，追求极致和完美，让产品更加精致，让生活更加精美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愿每一个企业将企业诚信摆在发展的第一位。 撬动他心房，我爬到高山的一半，想要回头怎么办？风撼动我的肩膀，撼揪着我的衣裳，谁愿意失败失败再失败，谁高兴期盼期盼再期盼，我是个痛也不会说出口的人，我是个贪心也注定要不到的人，你恋恋过我就像花依赖时间，寒风轻轻吹之后到幸福却枯萎，我是个爱也不会说清楚的人，我是个懦弱也还在拼命看的人，我想瞎了眼别太快灰飞烟灭，风要弱之前我不会掉下来，谁高兴期盼期盼再期盼，